样捆绑过麦田里枝桠躁动，我看见奇美梦。 Starry night 像无声中被双鱼狂欢流转，我舍不得不下

问天无语月儿笑，花月相望人寂寥，痴情人得不到也忘不掉。寒雨过夜未央，天出现一丝光亮，无敌笑深情，山河岁月催人老，一腔深情无以报。这一世风雪路途遥，恰如意我是骄傲，来世相约，庭前花朵记得我，到底是一世的情未了。

の悲しみさえあの日の苦しみさえその全てを愛してたあなたと共に胸に残り離れない願いはもう何も雨が降り止むまでは帰れない切り分けた果実の片方のように今でもあなたは私の 摘的纸上薄薄的衣裳，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屋里呢喃存在无声呐喊，绝望。我不是眼中沙子，我不是厚重鱼刺，我只是一个悲伤藏遗忘的孩子，我只是一个背负母遗弃的孩子，谁来救救我啊，谁来救救我啊。其实我太渺小，就好像风中一粒尘埃，其实我太轻薄，就好像树下一片叶子，不想挣扎着爱，只希望有人听见我微弱的声音，打开屏窗。全都是我清晰的天堂，无力天庭之长，无畏点亮希望。我不是眼中沙子，我不是厚重月刺，我只是一个悲伤早遗忘的孩子，我只是一个背负 那阳光 刹那，来不及觉察，沉入烟，消散在这安静下。 Perfect you, 是你的 perfect way， 不信再美化这 cherry tree。